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喂，好啦，嚟到呢个礼拜四嘅大军阀啊！哇，陶 系， 喂，我哋好似好耐冇讲过经济系嘛？ 少讲啊， 少讲。 即系咩新闻啊？ 唔系今日咧，即系如果你讲经济最大一单消息咧，就肯定系呢个港沪直通车啦。 系， 哇，真系礼真嘅，浪来了咁多次之后，真系礼真。 梗系会嚟啦，我都一度讲就系话经济嘅融合就系共产党嘅部署嚟噶嘛。但你走唔甩啊嘛，大佬系咪先？ 但呢个时候，你一个呢个港沪直通车嘅融合嘅时候，喂，你发觉喂，原来啲外国传媒，尤其系英国嘅传媒，喂，似乎真系有心泼冷水咁样样。 点解咧？ 吓、啊，即系尤其系呢个 Telegraph 啊，即系呢个每日电讯报啦，即系英国啦， 系 喂，即系偏偏喺而家。呢、這個即係港滬直通車，即係就嚟開嘅時候，係嘛？就喺度話，哇！而家大鑊啦，即係 financial typhoon warning for Hong Kong。 financial typhoon 即係個金融嘅風暴， 係 係啊 嘅警告。 咁啦，即係其實咧，即係大家都記得啦，又記得就係話2008年嘅時候，即係金融海嘯啦。喂，其實。即系你世界好多，即系其实唔同嘅一啲金融嘅一啲分析者咧话，喂，下一个即系呢个全球性嘅一个金融风暴将会来临嘅，毋庸置疑一定系大陆啦。 嗯， 系嘛？哇，而大陆亦都系好 high 啦，屌哇，屌即系全世界就靠我哋拯救世界啦。 你真系信佢啊？ 唔系而家确实系， 相信共产党自己都拯救唔到13亿人， 唔系而家 确 实系，系嘛？即系喂，屌，即系嗱，你而家即系你之前其实 IMF 都觉得即系其实系大陆，即系其实系即系哇一手举起世界咁滞，而呢个狮子似乎真系瞓醒觉咯， 你真系 的。 但系个问题就系 IMF 亦都有个警告，就系话。如果你香港嘅 financial institutions，即係所謂香港嘅銀行或者係金融嘅機構，係不斷借錢俾大陸嘅企業嘅話咧，其實有危機噶嘛。最近就係配合翻你嗰個所謂 financial typhoon 嘅 warning 啫嘛。 即係呢個每日電訊報嘅講法啦，就係話屌，即係其實佢主要講咩咧？就係話。嗱，呢個同上個禮嗱，就算我哋唔好睇呢個外國報紙，我哋睇即係呢個信報上個禮拜佢呢個金管局。就喺度话，哇大镬！而家啲内企咧，即系喺大陆咧，其实嗰啲坏账啊，甚至乎系即系其实嗰啲违约啊，或者系越嚟越犀利。喂，你即系你而家你知唔知旧年？喂，原来香港嘅银行借咗几多俾即系大陆啊？原来有七成嘅贷款都系大陆嘅内企嚟嘅， 占咗总资产嘅20%。 系啊。 差唔多， 即系香港銀行嘅體系嘅總資產20%。 最初我聽到呢個講法嘅時候咧，我覺得奇怪嘅，即係香港話曬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係咪咁多年嘅即係做 credit assessment 嘅經驗，所以即係你嗰啲貸款啊，即係我借錢俾你阿龍或者 Anthony 咁，喂，我除咗睇你嗰、那個即係 credit record， 所謂有啲專係做呢啲嘢嘅公司噶嘛， 係 啊，你嘅還錢記錄咁係點？你嘅負債係幾多？甚至乎你嘅收入、你嘅年紀，甚至乎你婚姻狀況，即係我英國攞個人講先 啦。 即係其實係小心噶嘛，同埋一個好清晰嘅所謂嘅 credit analysis。 咁你係針對即係本地啫嘛？但係而家係 會而家即係內地嘅公司，你佔咗七成嘅貸款都會去咗內地公司，呢、這個我覺得奇怪。除非你話幫我聽一。即系我問嗰啲 friend 啦，就係因為內地嘅息率係比較高，香港嘅息率係比較平。咁但係當然啦，對香港銀行嚟講，依然係有水腳賺啦。 即係其實嗱咁講就係叫 carry trade， 即係有個利差交易，即係香港借啲平錢，然之後咧就等俾大陸咧就去再借翻出去賺個息差。 佢有兩個方法嘅，第一個方法咧就係你真係喺內地即係有企業。 系， 咁有資產啦，可以抵押， 即系真系攞嚟做生意嘅， 即系抵押啦， 系， 廠房又好，或者機器又好啊，等等嘅嘢啦。咁第二就係你用香港成立咗嘅子公司， 系， 或者作為母公司， 系。 咁但系可唔可以我再諗一諗？ 都有道理喎。除咗息差之外，就因為大家都睇好大陸嘅市場嘛。 嗯， 唔係，但係睇好歸睇好，嗱，你既然頭先講過喺香港嗰度，你借錢要有咁多 credit analysis 喺度啦，咁但係你對住大陸公司，你借錢，你都仍然要做翻咁樣嘅分析，先至走去借俾佢噶嘛。 嗯， 咁既然係咁嘅話，點解咁即係借俾香港嘅錢係咁難，但借俾大陸嘅錢係咁容易？ 因為點解咧？我亦都了解得好清楚，但系第一就系、是、大家咧系 friend 嚟嘅，香港嗰啲，即系、香港嘅会计师楼签一份所谓嘅核数簿， 系 系， 其实我实不相瞒啦，好多水分喺度， 系咩？ 即系阿龙，你成立一间公司， 系啊， 你搵阿土， 系 系啊， 咁点都帮你做好少少个 audit 啦，虽然未必阿土同你签名， 系 系咪？我搵个 partner 同你签， 系 执靓佢啦。如果你想借钱嘅话。咁其實香港啲銀行已經洞悉咗呢樣嘢， 係 係咯。 第二，佢會 check 你阿龍作為大股東， 係、 你有冇 personal guarantee？ 我一睇你個個人嘅 record， 已經知你呢條契弟咩料啦， 係 係啊， 外借幾多錢啊咁樣。所以咧，其實借俾香港所謂嘅中小企咧，其實有風險嘅、對銀行嚟講，因為太知你包都係 friend 嚟嘅，全部都係香港幾多會計師啫，即係你唔好計 big four 啲啦， 同埋啲數濕濕碎碎啊嘛， 係啦，唔係借得好多嘛，你借幾百萬，即係例如我哋有啲。即係借錢嘅 friend， 佢點樣做呢？你點樣製造 transactions？ 哦，做數， 製造 turnover。 係， 即係例如我揸住十萬蚊、我可以借幾百萬翻嚟，我點樣做呢？我就係成立間公司，最好買一啲舊嘅公司。 嗯，買個殼翻嚟啦。 買個殼翻嚟，跟住咧就係攞過去嗰半年或者九個月， 係 不停入完十萬攞翻出嚟，入完十萬又攞翻出嚟。咁你如果你經過九個月製造咗幾多 transactions 啊？或者計到幾多 turnover， 九次 transactions， 九十萬 turnover。 但係呢啲咁嘅假嘅 velocity 咧，喺香港嚟講係犯法嘅、 理論上係咯。 係咯，咁但 係銀行水浸啊嘛。 哦， 要揾位借出去， 要揾位走嘛。 哦、大佬，你而家你雙辣椒之後，咪又冇人借錢買樓，咁啊唯有揾出路啦，係咪先？ 即係香港嘅銀行嘅角度會覺得， 係 即係如果你係香港仔，係更蠱惑啊嘛。 係。 如果你话内地公司，我 appoint 一个 auditor 去 check 你盘数，相对上我都仲信你未必同佢有关系、但我同阿龙咁熟，个礼拜做节目，你俾盘数我执咗佢啦，但系要借咁多啊咁样， 但系咁讲，呢啲系你系基于一个 personal case 咁去睇， 唔系就系 personal 啊， 但系啦， 但系好普遍， 但系问题好普遍系咁嘅事， 系你啲行家系咪全部都咁做嘢？ 系咯， 真系冇错，你即系你睇到佢哋咁样做法咧，其实你香港银行系醒噶嘛， 系 啊，你成日 bad debt 你班友，即使有 personal guarantee 都好， 系 系嘛，古灵精怪。比香港人更古靈精怪，即係比內地人更古靈精怪啊！香港人，因為我哋個 network 啊，你個 business network 啊，係 close 噶嘛，其實係 係啊， 係嘛，大家都係打工嘅啫，有幾多係真係做生意啫，真係中意借錢啫，都係嗰班友嚟噶嘛，有啲友仲有啊，製造完頭先嗰啲 transactions 嗰啲走佬啊， 係啊， 係嘛 ，personal guarantee 又點啊？挑你揾唔到我。系嘛？ 系 即系我难听你讲就系我勾一条拆一条，你点揾我、 我喺 Cayman Island 嗰度叫鸡都吹红胀啦。 冇错，但系你话系咪真系内地嘅公司真系相对安全咧？我话俾你听，亦都唔系。即系从我嘅经验嚟讲咧，其实你有好多方法咧，佢哋系即系出蛊惑嘅，因为你知道啦，内地人啊，即系大陆佬啊。啲蝗蟲啊，尤其是做生嗰啲友咧，更加係冇商業道德噶嘛，大佬。 你都蝗蟲，你嘅左膠你都講蝗蟲。 呢個此其一，第二佢出嘅蠱惑咧，係更加你想象唔到。 係 點樣 abuse 嘅制度咧？你更加係想象唔到。例如我有一個 case， 係 通常我哋做數，即係審核嘅話， 係 啊。內地一定係通常年尾嘅十二月三十一號咁講， 係啊。 咁我哋要攞佢所謂嗰個銀行嗰個證明，咁点呢？内地有啲公司 系 吓， 阿龙 系 你 auditor 系， 你跟我嚟啊！我同你去攞嗰个证明啊，银行 吓，笠你妈妈袋噶咯？ 唔系，佢去到银行嗰时候点咧？俾份嘢你，签俾你，港元户口有几多啊？股票有几多？咁咪照签。咁你谂住啊？我喺银行亲手攞，系坚噶啦咁样 咯。 呢份所谓嘅叫 bank confirmation， confirm 你究竟银行有几多钱？ 系 屌咁点知个 auditor？ 咦，有一度咧，我唔系好明咁，翻翻去嗰间银行，揾翻嗰个职员，喂，你呢个数系咪有啲问题？ 阿挑原来嗰个银行嗰、那个职员唔系人，唔系嗰个银行嘅职员。 我屌， 哇！请个临时演员走嚟做， 即系老。 喂，大佬骗局嚟噶，仆街！ 唔系咁嗰个系咪 Teller 去招呼佢先？ 唔知道，总之我听过呢个故事咧，笑碌地。我系从 搞笑噶，大佬 香港 真 系，我从香港会计师工会嘅网页里边咧睇到呢个 case。 喂，呢啲应该上警讯噶。 系啊，警讯嗰啲新闻嚟噶，仆街！喂，我系 auditor。我你话诶、哎，我带你去啦。如果你赶住要份10月31号嘅截数嗰个嘅EM day 嗰条截数，屌，原来嗰条友根本就唔系银行职员嚟嘅。所以点解就算香港会计师工会都系咧，即系虽然你都同阿爷好 friend 嘅啦， 系 都出咗 alert 啦， 系啊， 就是、你包仔小心做呢数嘅，因为佢一成立香港公司嘅时候，或者透过香港嘅子公司、母公司，你一定要做盘数出嚟噶嘛。 系， 嗯。 第一佢会提醒你嘅，喂存货一定要点， 系啊， 仆街，喂佢话俾你听有几多钱存货，你就信啦。 嗯， 你唔翻到去嘅话咧，唔该你唔好签一份咧，即系完全所谓嘅unqualified 嘅 report。 嗯，吓、嗯，喂，但问题你话点嗰啲存货啫，但问题佢成个地区咁多间厂入边咧，佢好话唔好听，佢见到喂唔够存货嘅话，佢问隔篱厂借埋埋咁样塞满晒个仓咁样， 即系例如佢好简单啫嘛，佢过咗之后先揾你，咁你同佢签唔签啊？ 嗯， 喂，存货你就睇十月三十一号， 系啊， 你冇一月十五号睇嘅， 系啊， 系咪先？ 嗯， 当然你有其他嘅方法去睇，即系例如话你出出入入啊，佢都冇去睇，咁但系你只系十月三十一号可以睇嘅啫嘛， 系啊， 佢话揾第二间或者内地嗰啲。 嗯， 会计师你信唔信？信定唔信？ 嗯， 咁即系翻我哋嗰个问题就话，如果你香港银行而家咁样搏法， 系 其实制造另外一个金融危机嘛？ 金管局其实 金管局提醒 系 IMF 提醒你 系 啊， 即系话学阿 Anthony 话斋，继2008年之后，即系 另一个金融风暴， 另一个金融风暴就因为共产党。 但系问题是 IMF。喂，呢啲咁嘅機構都好信嘅，你諗下佢即係 economic hitman 嚟嘅、 嗯， 喂，即係啱啱九十年代又有一個乜鬼震盪療法，又係 IMF promote 嘅、 哦， 到今時今日，烏克蘭冇咗克里米亞之後， 即係你個外國勢力喺呢個香港搞鬼， 係啦、 啊， 真嘅左膠就話俾你聽 ，World Bank 同埋 IMF 咧係信唔撚過， 係啊， 因為點解呢個真係英美勢力嘅爪牙嚟嘅啫， 係啊。 自由新自由 咁，所以系咪即系呢个敌人讲反话？即、就、系、是、我哋就应该即系更加大，即、就、系、是、大步向前走咧， 奋身救祖国咯！讲咁多废话， 如果我系银行，即系我系金管局嘅话咧，我真系会即系、就是、如果而家你已经借咗七成嘅贷款嗰个系阿掹嚟噶嘛？ 喂，其实唔系啊，我哋而家总资产系有20% 系即系大陆嘅即系 lending 嚟噶。你嗰个 multi part effect 几捻犀利啊？如果你一冧嘅话， 喂。唯一嘅辦法，我亦都擔心香港銀行嘅就係、是，你好似嗰陣迷債咁， 係 打包出去所謂嘅， 佢將啲 bad debt 唔係將 bad debt， 將呢啲嘅貸款 係有問題嘅貸款， 即係有風險嘅貸款組合埋一齊，再整個乜鬼嘢CDS 我都唔記得咗啦， 唔係即係 CDS， 唉、 哎，即係嗰啲違約嗰啲保險 係啦， 信貸違約保險啦， 咁你就撲街啦。 你哋講呢啲仲好。 其實因為佢好多基金咧，尤其係退休金嗰啲咧，或者係強積金嗰啲咧，喂，我諗住喂完全係無風險噶嘛，我攞嚟退休啊嘛，撲你個街，原來你係買曬呢啲嘅 total loss 嘅，咁我退休點撚樣算？ 唔係同埋你嗰個連鎖效應啊嘛，即係話如果你揸單銀行走去借，就是、你冚家產揸單銀行啫， 係啊， 唔係而家唔單止係揸單銀行，亦都 HSBC 又借，跟住你其他香港嗰啲銀行就即係跟風嘅。點解睇到佢哋有商機啊嘛？ 係啊， 有市場啊嘛， 係啊。 咁大家都諗下，喂，點唔得？我都要避險， 係 所謂 transfer of risk， 咪攬住大家一齊死。 跟住咧，我就打包， 係攬住一齊死， 再俾第三者，俾間保險公司嚟嗰陣時 ，AIA 咪出事咯。 係啊 ，AIA 亦都係我又要避下險，屌我又要。即係再打包， 但係咧 迷債咁之類嘅嘢。 阿土話俾你聽，最撲街咧就係啲 banker， 嗰啲 banker 咧短期內因為佢成績表交到貨，佢自己發 bonus 咧，佢就代代平安。 冇錯， 係嘛？因為佢自己唔係佢自己嘛。 唔係呢個都係華爾街嗰陣時嘅問題啦、 啊， 你可以睇得到，係咪？如果你而家香港嘅金管局或者 IMF 出咗個 warnings 之後， 嗯、 大家都唔係好警覺嘅話，你又會出事㗎。 尤其是如果大陸， 我記得邊個經濟學家攞諾貝爾獎嘅，佢話大佬啊，你有咩理由將所有雞蛋擺喺隻籃度咯？ 係， 好複雜嘅經濟理論，佢就用呢一個咁簡單嘅講法啊嘛。銀行嘅 portfolio 同樣道理都係咁嘅， 係啊， 係啊， 即係點解有好多銀行係中意做私人貸款？ Rather than係企業嘅貸款，我寧願借俾一百條阿龍。 一百条龙， 一百条龙啊，好过净系借俾即系一间企业啊？点解一间企业扑街？ 喂，唔系啊，土， 喂，我即刻还唔到钱就 bad debt。 你大， 但我借俾一百条龙，每人 做到 扑 街噶嘛？大佬啊，好捻攰噶，做捻到手软噶嘛？ 分散咗个风险， 你唔系咁理性嘅， 唔会一百条龙都瓜噶，如果一百条龙都瓜，就嗰个企业都瓜啦。屌， 讲就咁讲啫，但问题喂，我唔系个 banker 啊嘛，我系个 banking sales 啊嘛， 系啊， 喂，我做到佢嘅生意嘅时候，我就发 Q 个单坐喺度， 我最紧要做到数啫嘛，系嘛，我交到即系、就是、我交到数啫嘛，交到个target 上去啫嘛。 我上年年头咧、啊、都收到啲行家。 系， 喂水浸啊， 系， 喂 call 下你啲客咧， 系 借钱啊， 系， 系嘛，喂拆翻几个佣都好啊， 系，哦，咁样， 系嘛，因为香港相对内地嗰个息率咧个差距，内地嘅企业借钱全十几个 percent， 所以咪 carry trade 咯，你差交易， 就算你七八个 percent 都好，我哋拆翻两个啊，人哋同埋个银码系好大噶嘛， 系啊， 系嘛，一亿。两亿已经系湿碎数啦，可能十几亿噶嘛。 啲钱赚得好舒服嘅， 系嘛？亦佢都睇到大内地嘅市场， 系、 但一冚家产嘅时候点？ 但 尤其系如果你大陆嗰个楼价咧，嗰、那个泡沫一爆破系扑街啦。因为其实而家咧，你对于西方即系你西方媒体嚟讲咧，佢系集中于大陆嘅鬼城。嗱，好似好出名啦，即系内蒙古嘅鄂尔多斯啦。呢、這個天津嘅京，即係呢個京津新城啊，海南島啊，哇！你炒到起起冚冚，喂，原來都冇人住嘅，你係冇實體經濟去 back up 呢樣嘢嘅。一爆嘅時候，你個資金鏈一斷，你又泵唔到錢入去，咁就攬住一齊死啦。 喂，同埋我頭先講漏咗個 point， 係 因為你知道啦，即係我哋啲行家都係咧，全部都係契弟嚟嘅， 係嘛？ 因為點解咧？香港嘅市場已經競爭太激烈，雖然得幾千個即係 practicing 嘅，即係所謂執業嘅會計師樓。几千嘅啫，香港其实少个律师楼嘅， 系。 但个问题就系因为大家捻得太贱啦，啲价钱 系。 同埋你同内地嗰啲企业做生意咧，佢真系唔系当你 external auditor 嚟嘅，所谓即系审计师。屌你老尾，喺佢嘅角度，我俾钱你嘅， 就老细。 我系老细嚟噶嘛，即系正如嗰啲自由行嗰啲契弟，因为一样啫嘛。 你帮我谂掂佢，你帮 我嚟香港帮衬你香港人 系。 只要你仲唔系契弟，仆街！ 金主啊， 恩主心态， 唔系唔系， 所以我系有实质体验噶。屌你，喂你盘数假到阿妈都唔认得嘅，我同你签定唔签？屌我俾咗钱你仆街！喂俾钱一件事，嗱我又唔系 big four 嘛，即系我四大会计师，我屌唔同你签，你搵个第二个，屌你仆街！四大会计师可唔捻同你签，即系你盘数好捻大镬， 系 系啊， 系咪？ 系咯， 捻系啊嘛。 你又唔系逼 咁你收咗几皮嘢咁你签你唔肯签咧咁佢又唔肯出翻盘数 系 系嘛嗰啲单老实讲 你咪当佢阿龙咁样做咯 我初时咧 初完咁扁啦 我唔识噶咩叫对账单屌咩叫对账 喂嗰啲 term 都好难对翻 嘅系啊屌我真系大镬佢用中文跟住咧佢写嗰啲好料嗰啲。即系残体字啊！即系范伟佢讲嗰啲，屌你咩字嚟噶？仆街屌！你知我都系懒噶啦，我通常，哎呀，你帮我睇掂佢啦。 系 你一出事啊，真系出事。 系噶， 喂，嗰啲友，屌你山高皇帝远，连个老细都未见过嘅，系嘛？佢透过啲即系外国嘅秘书公司订过嚟噶嘛？咁你咪好容易， 即系佢全部俾得你嗰啲都系 prepare 好嘅一啲 written 嘅嘢咯，一啲纸上嘅数字咯，纯粹系你系验证唔到嘅，你都冇咁嘅成本去理佢嘅，即系去检测佢嘅，其实系。 唉，我哋讲咗第一节咁差门嘅 topic 系嘛？唔系都要讲啊，有啲公共性啊嘛，系。 棕树根咧。我呢个民建联嘅 真汉子嚟嘅， 系啊，我知道啊，一阵先讲，咁啊迟到，咁我唯有顶呢一个一节先啦，系咪？咁啊，第二节翻嚟就到呢个钟树根 ，OK， 好， 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好啦，喂，我哋今晚咧就。我哋好似花生台第一次咧，请呢个建制派人士喎，即系 咁俾面。 我唔知道，我唔知道民主党系算系定唔系啦。咁但系就即系真建制派系，即系民建联噶嘛？喺我哋嘅角度，工联会啊，即系所谓我哋以前阿爸阿妈讲嘅左仔啦，系、嘛？ 喂，好似你哋中咗过我， 班友。即系你香港人咧，就好似即系当年我同阿你嗰啲 friend 啊梁安琪辩论咁咧，左右其实分唔清楚， 系真系分唔清楚， 系嘛？ 系 即系其实所谓左嘅。意思咧就系、是，即系当年系照顾啲基层啊。 喂，而家好多后生讲马克思仲劲过我、啊， 梗系啦。 系啊，犀利！ 你系咪半途出家？ 我勾啦！ 你系咪半途出家仲跟共产党噶？ 我唔系共产党 ，我跟啊！ 我哋咧向往共产主义啊嘛，当时后生后生系会咁嘅， 系咩？ 同而家嗰班僆仔一样嘅啫。 OK， 吓 你几年出世啊？你 我五七噶啦， 1957差唔多大我十年噶， 差唔多啦。 我咪阿土你讲咁耐都未介绍喎。 咪钟树根咯。 係咪 我未讲啊。 係呀冇讲过佢个名字。 我 suppose 你真係理所当然你真係。 认一个把声喎。 你咁早就饮醉酒係啦好难得。钟树根。咪係呢个啊即係。 阿根哥我哋叫。 係呀所谓阿蒋元秋口中嘅真汉子啦。係咪 多谢佢喎。喂有啲咁嘅形容词咩 你冇睇咩你上一次你喺度妈叫阿黄维基叫屌你黄维基收皮啦。咁样。揸住几亿咁样。 呢啲呢就系郁闷最终要屈人嘅。我话咧，喂，你用咁多钱，唔怪得黄维基廿亿都要收皮啦。 哦， 佢即系话你好，你话黄维基收皮，所以我咧谂起下次都正啦。佢话我叫香港电台收档，我话主席，你再讲多次，收翻去。哇，咁啊，终于啦，哎，我错，俾你赢一次啦。 乜喂，黄老邪唔系同你哋建制派好 friend 咁啊？个个喺度搭膊头，我听讲 系咯。 我听何俊仁讲， 喂，究竟发生咩事咧？嗬， 系咯。 我上次去日本啊， 系 佢成日都坐埋嚟，我话你行开，你啲泛民你行开啦。唔得啊！嗰班友同我讲嘢，佢讲民主党啊，你哋好倾啲啊，乜都得啦。你哋佢哋咧见到仇人噶嘛， 系咩？ 哇！都你又发生咩事啊？ 系 咁得意嘅喎，唔系 嗰期， 唔系而家议会里边都系个你哋嗰四个人恶人啦，四大恶人坐埋一堆咁。 即系边四个？ 长毛、 你 麻必啦、大舅啦、长毛啦，同埋阿郁敏哥啦，咁啊四个啫。 系 啊，佢中意就话你班泛民乜乜乜，你班建制乜乜，佢又唔知自己系乜嘢，几个人嘅佢个。 喂，讲翻咧，就其实揾你嘅原因就系我话你叻嘅。今个礼拜六定礼拜日啊，即系呢个 姚哥平 北京法律北京大学嘅法律教授， 呢个基本法委员会嘅委员， 佢就话要立23条，引用呢一个基本法18条嘅话咧，就系嚟香港全国性法律。咁你咪之前你咪讲咗啦，你 我梗系唔系咁嘅意思啦。 你早餐会讲嘅， 我早餐会嗰阵时咧 就俾阿黄碧云屈你嘅，你想讲系咪？ 哇，原来睇报纸呢条友最中意屈人嘅， 系咩？ 唔系嗱，你最近我睇前几日睇话哇想话带佢哋话唔想带佢哋去上海噶，其实而家佢话上海自己独立倾都好噶，我费事俾佢又引用我错误啊， 系 嘛？系佢自己讲。 唔系，但系你早餐会系讲咩先？ 嗱，黄 碧云嘅版本就系话， 其实我心咧都想系迈开一大步啦， 系 当然我而家老饼都好啦，我话你低低地挂一铺，即系我唔系咁讲，我即系话咧接受下啦，因为大家而家互不信任，阿爷同即系泛民都互不信任， 包括香港人啦， 包括香港人系嘛，好唔好咧？迈开一大步。细细地咁啊做啊，即系应承咗阿爷个原因就系因为未立到23条咧，阿爷咧就冇乜信心，系嘛？你话因为之前梁家杰话讲话爆冷啦，唔会爆冷，我啲世界点会唔爆冷啦？系嘛？咁阿爷就惊爆冷啊嘛， 即系行政长官选佢爆冷 啊！咁啊，所以咧就话好唔好？立完23条啦，等阿爷有啲渣拿嘅时候，会再同佢讲数再练咯。况且23条。点立我哋仲有得倾㗎嘛。 主要咁黄碧云冇 call 错你咯，屌。 佢话我冇23条冇普选喎，之余性我话有咗普选再立23条再计劲啲普选。普选系讲真唔真普选系假呃人嘅啫，边有真普选啦。 唔系你意思。 边有真普选啦 有派。你再讲一次钟树根。 我问你边个世界嘅社会叫真普选先。 是。 普选之后个程度高程度冇咁高。 是。 是嘛。咁我而家个门槛高啦，咁咪俾个冇咁高嘅真普选佢咯。到第二个程度高啲嘅真普选咯。你哋咁中意讲个真字就 系 咪先？ 哦，咁去到咩程度咧？邓小平嘅程度定系姚明嘅程度咧？ 邓小平个程度其实好 liberal。 哦，唔系，我纯粹 而家人收紧咗嘅啫，我觉得。 嗯。 喂，邓小平系好简单嘅，爱国爱港，你唔反对中国，你闹共产党都得。 喂，头先你讲 你咪好似你咯，好似你都得啦，而家系嘛？ 我咩啊？ 你唔反对中国㗎嘛，你唔系港独嚟㗎嘛、啊、你话俾我听， 你又知， 如果你系港独你就冇资格啦。 系嘛， 如果你唔系 文汇报就话我搞港独同埋搞台独。 梗唔系你啦、啊、 多谢你帮我澄清。 我搞咗嘛。 多谢你帮我澄清。 点会搞呀，你搞緊你老婆仲搞緊嗰啲新来港人士系咪啊。 哇你攞拉我老婆落水你真系。 我不如妻 唔系啦我就话我要搵个老婆救佢啊。唉有乜澄清啊。 哇中间你真系识抽水。 喂我头先我觉得呢中间你讲嗰两段说话呢有两个 implications 嘅。implication 第一呢佢就意思就话你想阿爺信任就你答应成立23条啦，你系咪咁嘅意思先？系咪？ 唔系 前后都冇所谓啦，即系有普选先定有23条先？ 系咪大家信任程度高啲，因为大家有啲渣男。喂，呢啲嘢你要人哋冇筛选，又话低门槛。喂，人哋都有啲，你对人都要公平啊嘛，人哋都有啲渣男先得噶。 喂，但系个问题就系23条立法里边，即系所谓嘅国家安全啊、颠覆啊之如此类嘢。喂，彭定康有一次答得好。我边度揾到呢啲人啊？香港大佬， 佢啊自己又系啦，揾佢已经系啦，使乜揾啲人啦？喂，你而家港英嗰啲法啦，嗰啲恶法唔敢用嘅，敢用你哋呢班又拉咗好耐啦。 我知啊， 系咪先啦？ 所以系政治问题，唔系法律问题咯。 所以 个问题， 喂，你冇理由咁样啦。如果用嗰啲嚟立法，已经系恶法啦。呢啲系六七年拉啲左仔先用呢啲方法啫嘛。 系 嘛？或者五几年拉嗰啲掟落海啊？喂鲨鱼嗰啲啫嘛， 六七暴动搞嗰啲， 五几年嘅系咁嘅，六七佢都唔敢掟落海， 系、 哦、六七年就戒翻去深圳桥啦， 系 嘛， 哦，唔系嗱， 第二个 implication 啦，即系钟树根其实你就讲紧就话香港究竟有冇即系真普选嘅问题， 唔、 即系你认为就多数都系 呢个世界都冇，呢个世界都冇所谓真唔真普选嘅，即系话我只系相信一个民主程度高定低啫， 嗯， 系嘛， 嗱、好啦，咁我问你具体咧。如果行政长官嘅选举，何俊仁出到算唔算有真普选？有竞争嘅选举？ 喂，何俊仁出到唔到就叫我冇真普选呢、這个？你揾佢嚟做，你揾个第二个啊！ 我揾第二个，我 你揾个第二个，佢一定出唔到噶啦！ 逐个嚟， 我要开紧会仲要睇咸嘢，搞啊！ O K 先啦。 咁但系我哋泛民拱佢做共主，你觉得佢得唔得先？入唔入到闸先？佢输一件事啦。 喂，你唔好影衰你哋啊！你哋都唔会睇咁渣嘅咸嘢啊！ 换第二个余若薇。 余若薇 ，OK， 佢真系会爆到烂噶。 但系如果余若薇冇得选， 余若薇我又冇话冇得选，我觉得 咁阿爷唔俾佢。 你觉得冇人冇话 你卡佢， 冇话一个制度系俾边个人俾边嗱好，我俾到余若薇选，我唔俾到陶君衡选，咁系咪叫真普选？ 我唔知道啊。 咁唔得噶嘛？如果你个制度唔系为余若薇做噶嘛，如果要做嘅为所有人做，系嘛？你达唔到标。就是你的事是吗 即是你泛民的都不撑你的意思就是。 是不是即是你将之那个筛选机制筛选是实有的。那个筛选机制你退不到就是你的事因为对所有人都一样的嘛。 是。 但是你说因为你去不到就因为那个门槛很高。OK, 降低低低。但是低到你余若薇入到的就叫真保选的嘛。喂你余若薇入到那陶君衡话我怎样啊 系， 咁你 真系醒喎！你真系醒喎！你即系你想泛民咧，好多人入到集嘅时候咧，我哋喺度拆票同分票。 吓、 啊，你系咪有冇咁暗示先？ 我有， 你真系你。 我只不过觉得你系仲系一个人才，系嘛？ 我退休啦，我 你冇退休，大佬你细我十年啦， 又如何咧，大佬？ 唉，唔紧要嘅。 即系终有一日啦，你想话 留得青山在， 哪怕满柴烧。 你睇我都系咁等啦。 喂，咁嗱，长毛咧？长毛你觉得如果佢 有啲 升 望 其实我觉得问题㗎如果你嗰、那个唔好、理佢边个 level 啦根本就冇话 去到冇 level 嘅、即係个筛选冇理由冇筛选嘅呢、這个我个人觉得啊 点解 所有嘢都有筛选 点解呢 喂奉为选咪即係筛筛咪即係选中文字一样㗎咋呢两个字你问啊玉敏哥啊佢读得书多系咪 冇关系㗎佢冇乜读个政治学㗎佢大佬。 喂佢话读教添啊你话冇话读。 屌佢教新闻佢教中文佢读历史㗎啫嘛。 佢乜都得㗎。 同 political science 什麼關係 佢嚟嚟去都係講禮崩樂壞咋嘛 係呀屌真係你繼續 咁我覺得即係話嗰個機制嗰、那個機制啦你冇講篩選啦、去到個程度大家都認為可以接受勉強接受咁已經可以行得喐啦 係咪但 係 如果 可以話用一個人去做標準喂 我知咁我同你講制度啦冇公民提名你覺得可唔可以接受 喂你先头 是不是筛选 你先头 design 是没有公民提名的你先头 design 先前、 你看一看基本法啊不过你们烧基本法没计 唔係，你搞錯咗，你真係你都係真係當呢個民主派係一嚿嘢，一塊鐵板，你好多派。 我燒過，我燒過， 你燒過咩？ 我燒過，我燒過。 哦，原來你都係咁。 唔係，所以我唔敢答佢。你咁講，你講， 你講，佢冇即刻答。 嗱，唔好講公民黨。嗱，或者咁講啦，其實有一樣，有一個人你漏咗嘅。阿張炳良咧， 係啊， 阿張炳良其實而家吹風咧越吹越旺喎，其實，因為我上個禮拜我睇呢個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咧，其實佢一個 marginal 又有呢個泛民背景嘅人士嚟。 哇，陸公偉都係， 係嘛？唔係就係咯。 陸公偉， 你點評價？你覺得算唔算係咧？如果係 冇乜所謂㗎，嗰條、如果我以鄧小平講嗰個標準咧，就係你唔反對。中國， 你覺得佢算唔算愛國愛港嘅人士？ 你擁護一國兩制，你可以鬧共產黨， 你覺得 都算你愛國愛港噶啦？ 唔係啊，你跟住越加越多嘛，屌，應該係愛國愛國愛黨啊嗰啲咁嘅嘢啊嘛。 冇話愛黨係你 愛國愛國 愛國愛港愛國愛港啊嘛。 係你聽錯 我講夾我啦、上次都係你班社民連人哋都冇話我講錯，你又夾。 得得得，呢個我留翻下一 part 再同你。 係咪㗎？即係你肯定冇講。 你又而家讲紧，唔系肯定， 唔系，但系你嘅讲法，我翻翻去头先你个阿乔文啦，就系话喂，公民提名又冇， 唔系你嗰个基本法里边个写咗个 design 框框系咁，当时你系通过咗啊嘛，如果你要得公民提名嘅，第二个用第二种提名嘅，点解唔得啫？ 唔系啊， 个乱就冇章法噶啦。 戴耀廷讲法，我翻翻去做保守民主派、温和民主派。戴耀廷就话：你当提名委员会系一个类似选举委员会做简单嘅 vetting， 即系无论你讲推荐又好，提名又好啦。 喂，老实讲，你点可以去歪曲佢，将佢易变咗啫？人哋系一个机构专 提名委员会做，大佬， 佢提名委员会佢有个机制噶嘛？佢講明清楚咯，由四大犯人選出嚟嘅，用一個民主嘅基地選出一啲候選人俾你全港嘅市民。 喂，等先，唔好意思啊，我打斷少少，我想讀翻《基本法》第45条，佢係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喺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 我见咧， 哦，附件， 你睇埋附件，仲有人大常委会， 佢讲四个 sectors 就系讲附件， 哦，因为但系你嗰四个 sector， 你又赞唔赞成？其实要取消呢个公司票咧？呢、這個好堪薄 嘅 啫， 可以傾嘅，呢、這個可以傾嘅， 呢個可以傾嘅，起碼就唔會話即係有咁多嘅一啲操弄嘅一個機會啊嘛，係咪？ 全世界都操弄啊， 係嘛？ 睇下我去美國考察，咪又係咁操弄？ 喂，第二個， 因為你攞美國嗰啲即係翻鬼佬嚟比，你 仲翻鬼佬差啲個， 唔係，我就覺得其實咧，你話有公 信任啫嘛。 嗱，我话俾你听啊，公民提名其实唔系容易攞嘅。 系， 如果你攞100%嘅选民， 嗯， 即系例如而家系300几万选民啦，3万几4万票啦，唔容易攞呢件事。同埋对你建制派都有数啊，屌陶君衡又攞到30几4万，屌长毛又攞到30几4万，同点即系攞到 港岛区， 同你拆散晒啲票啦，屌！ 你睇你自己上次港岛区嘅选举。哇！你用嗰啲人真系用得几神啊， 系嘛？边系神啫？ 唔系你话我呢个方法得唔得先？嗱，你要 guarantee 你 赢呢个选举， 根本而家就系为归翻去基本法同埋佢附件同埋人大常委会讲嘅规定去做。 如 果你讲第二啲嘢，我依度真系讲唔埋啦，佢同你如果冇得倾噶啦。 唔系基本法唔系圣经嚟噶嘛，大佬可以改噶。 吓，定圣经啦，改有个程序噶嘛，话改 唔改咯？咪根据基本法修改程序都得。 如果冇被改啊嘛，你改到先算啦。 嗯， 系嘛？ 因为你唔撑。建制派唔撑， 我个人都唔撑啦。 定还是你系必要的沉默啊？ 我唔系必要沉默，我话咗唔撑嘅撑。我要讲嘅嘢，我实讲噶。 唔系，我有一个讲，我有一个听一个讲法，即系你哋嗰啲建制派都有同我讲嘅。即系我孤恩其名啦，佢就话咧，共产党俾得香港人，口选行政长官嘅话咧，佢 pretty sure 可以赢你哋。你同唔同意？ 哇！我又未听过呢样嘢说话， 我真系听过咁讲。 但系我就可以类似咁谂法啦。我感觉咧，冇人同我讲过，即系佢要保险啊。 嗯， 佢嗰、那个即系 头先你讲段说话咩？基本法啦，咩提名委员会咧，四大界别都系保险啦。 佢就要 筛选啦， 佢如果唔系实点样搞呢啲嘢啫？系嘛？ 嗯， 其实即系个筛选系实有，睇筛选对边个有利啫。 系 咁、那个问题就系话佢冇信心啊，大家佢冇信心俾你班有。 出嚟。 所以你就度一条桥，就话咧，加强互相信任，不如立咗廿三条线，系咪咁咧？你有咁嘅用意嘅？你 系有咁容易 吓，因为实拉唔到我同关行啦，话晒都识识地啊，系嘛？ 唔系你要你好守规矩嘅， 话你咁讲噶， 梗系啦，差人吹鸡你要走先嘅， 梗系我啦，屌你真系，怪我真系， 我知道你屈人喎，而家 嗱，你好似阿土咁样，喂，试过揾把假刀嚟扛住阿梁振英把颈，呢啲算唔算违反基本？呢个廿三条先，如果你立咗 违反廿三条，违反而家港英定落嚟嗰啲咧，你对国家元首或者领导人嘅恐吓咧，你真系死得啦！你 呢啲咁嘅， 但系佢把假刀嚟噶嘛，嗰啲示威行为嚟噶嘛， 几时真啊？ 系嘛？唔系即系嗱， 不过呢啲恶化就唔好讲啦，即系佢。 哦，你都觉得呢啲系恶化嚟嘅？呢啲系 而家港英嗰啲系恶化，所以唔敢用噶。 嗯， 彭定康敢用咩？ 嗯， 系咪先？ 系 佢唔敢用噶。 即系你都觉得，如果我哋基本法即系 你唔好话啦。佢彭定康嚟嗰日啊，我带啲渔民去示威啊。 系， 嗯， 直情同我讲啊，你唔好超过警戒线啊，超过警戒就开枪啊。吓， 嗰 阵时话晒 你渣啫，你屌你俾谭永康带到你， 我冇啊渣，我带埋记咗上船，你咪开枪咯，谂住佢咪投降咯，就话俾我听赔咗二亿咯，咁多做咩啊？俾钱咪唔退咯？ 唔系嗱，再讲呢个廿三条啦。嗱，好似阿陈太同埋阿李柱铭咁样去咗呢个美国同呢个拜登倾偈，呢啲你又觉得算唔算勾结外国势力？如果以呢个廿三条嚟做一个定义嘅话，你觉得佢应唔应该收监？ 佢又唔系搞唔勾结势力咧，外国势力咧就应该问佢。我就觉得佢成个好似去述职咁样，去请求指示咁啊， 唔系 请示咁啊， 我就咁谂。就因为共产党呢，即係例如你睇文汇大公都知，係咁打你台湾同香港嘅，即係coordination 啊，你係咁勾，所谓勾结啦，我哋嘅讲法就係话借呢个美国佬嚟即係争取香港民主或者中国民主啦咁样。 嗯， 因为共产党最憎嘛，咁我咪做足囉，扑街。 係 得唔得先，你觉得呢条桥得唔得，你问我，我想问你啫，我请教。 我去请示老细就请示老细啦，你使乜同佢问个识非啫，係咪大家都做呢跟政治就知道发生咩事啦。我去美国考察啦，嗰啲基金会直情话我哋捐钱俾刘慧卿嘅，我哋捐钱俾陆公卫嘅。 嗯，哦， 喂，佢通过基金会去捐俾佢啫嘛 ，NDI 嗰啲。 知道 NED 或者系 NDI， 佢好多种都有，有嗰啲啊。 我知，我都收。 佢收料仲，你都收过啦。 唔系我华人民主专收，又唔系陶君恒收。 你都收过啦，你真系。我嘴诚实你啊， 又系我。 系啊，我下次就会度问你有冇收过啊？ 有啊， 问佢哋啊。 咁但系唔系我代噶嘛，大佬，我请人啊，或者做 project 收咁样嘛。 不过我觉得呢样嘢咧都系。我哋嘅不幸嚟嘅， 系嘛？ 因为如果立到政党法咧，咪好咯，大家均均真真。同埋我一路以嚟觉得咧，政府都要支持民主派或者支持反对派。 喂，咁开明你 你要培养佢政党政治啊嘛？你政党政治咧，如果我谂咧，你政党轮替有咩问题啫？基本主义社会、啊。 喂，你即原来你唔赞成一党专政啊？香港， 香港点会有一党专政啊？系咪先啦？你轮替到？咁先係資本主義㗎嘛，你輪替到就係你自己渣俾人輪咗啫。係 咪但係。喔呢句喂嗱如果呢句说话用落大陆又得唔得呢 用落大陆唔得喎佢因为佢自己行嗰度制度同唔妥聯。 唔係你头先你讲嗰样嘢唔算係即係你自己嘅真心话嚟咩 係真心话係香港呢个地方。 哦、香港呢个地方。 你如果行資本主義 香港应该有輪替嘅。 喂你食得鹹魚抵得渴。喂你行呢个制度就有呢个情况出现。係咪先 喂，我想了解一样嘢，话晒钟树根都系同即系阿爷好近嘅人啦。 系啊， 你 又系中江噶？ 你唔，我当你唔系共产党员啦。 吓， 你唔系你周玉成咁啊？即系佢都唔敢认，亦都唔敢唔认啊！因为地下党员冇得认嘅。 吓， 喂，你真系好犀利！我睇翻咧，2012年咧香港岛嘅选举，你哋咧曾玉成36000票，叶刘30000票，阿钟根你33000到，跟住黄国兴27000。喂，你其實你實際上你攞到12000、13000票到，即係建制派，即係泛民咧好勁噶，善用街40000啊，阿陳家洛同埋陳淑莊啊70000幾，屌， 嗯， 喂，你真係凹凹冚嘅你， 曾玉成計數叻啫嘛， 係咪？ 屌，關曾玉成咩事？ 原來曾玉成佢自己計出嚟 嘅， 即係我 佢操盤嘅。 我第一晚先同佢講，佢就我哋係用地理上分割嘅， 啊， 我啲海報唔會貼喺中。 中西区、 南区、中西区，佢亦都唔会过嚟北东区咧，去派弹仗。 点解咁似嗰啲咩清末国咩势力范围国际咁样嘅？ 唔係就係因為佢係蘇荷。 唔係，我想問你一句啫，即係你唔方便答就算。中聯辦有冇操盤㗎？ 點操控啊？點會 操盤啊？屌咪操控！ 操唔到盤㗎呢個世界。 你計到嘛？ 計到就係我哋自己計嘅啫嘛。 係唔係咁勁啊？民建聯， 民建聯攞咁多票， 背後阿爺有咁多 resources 同埋即係 back up 係嘛？ 有幾緊要你唔好喂 你對咪對咪對咪對 咪你唔好迷信啦、 啊！你真係講到咁敏感嘅問題唔對咪， 有啲咁迷信嘅嘢，你識我咁耐，你柴灣我咁耐、 啊， 我攞一萬票，我同 你正式係就係 我柴灣攞一萬票啊，係 係 你去叫一萬人投你票啊，大佬我做咗廿年個案嗰度 嚇， 係嘛？ 我即係你， 即係我而家話個秘密俾你聽，你想贏咧，你真係實實際際為人幫人做嘢， 唔單止蛇齋餅種。 蛇仔餅都有 mean 嚟嘅啫，唔係一個 means， 唔係一個 end， 手段， 手段 係。 所以咧個問題就係你要做個案，做個案咧一定實。 即係你覺得泛民就係輸蝕，輸即係輸蝕俾你哋就係呢樣嘢啦。 打大空啊嘛，你打電話揾余若薇嗰陣時做個案，佢話大佬我啲個案幾多錢一個分鐘啊？同你做個案嗱搞唔掂啊！喂，揾民建联啦，民建联最叻做呢啲嘢啦，佢。 喂，好啦，我当即系曾玉成，即系呢个所谓我哋怀疑嘅地下党员背后受到即系中联办嘅操控， 嗯， 都得噶喎，其实。 你讲 背后背票， 你 背票， 你不如问佢啦，我点同佢答啊？呢啲嘢系咪先？ 我想的。 我乜嘢又冇人可以咁咁幸福 噶， 系咪啊？ 但阿爷即系相关人士之前有冇同你讲钟树根？你算啦，你赢到 冇啦。我哋呢啲几辛苦啊，出嚟选。 我睇你个样子系讲大话呃我哋嘅 选。黐线，梗系冇啦， 冇 神劈月啦，都冇人叫我俾。 你唔知香港岛啊？ 真彩噶自己。 香港岛系泛民嘅地头嚟噶嘛？ 苏、so, ， 你睇你加下泛民嘅得票，佢真系大佬 overwhelming 赢你哋建制派，但系你攞四席，我哋攞三席啊。 佢冇吉士啊嘛，佢唔敢去分票啊嘛。佢多嗱，我加埋曾浩成系。七萬票， 嗯， 佢三萬七嘅，我三萬三嘅，七萬票， 系 佢七萬幾啊？阿陳淑莊好似七萬八千幾， 系七萬六千，嘥咗二萬幾票， 佢系多我哋成幾千票，應該多我三萬四，應該多我三千幾票。 嗯， 喂，佢如果分肯定佢都贏啦， 嗯， 但佢分唔到， 嗯， 因為佢冇地區裝腳，冇做地區工作。 但你覺會唔會覺得即系其實泛民入邊有啲人即系有鬼啊，專登去拆票咧？ 咁我梗係陶君衡嗰班友做㗎啦。 係咩有嗰 咩事啊 嗰事。 哇我係受害者你話我。 你真 係。屌我做我同你平起平坐啦。 我見呢。 唔使黃毓民屌你我屌你。 前一年呢選區議會呢全部都係黃毓民帶隊專追住馮建基啦追住民主黨嚟打㗎喎。我咪多谢你咯！ 哦，即系你多谢毓民， 我多谢你。阿 哥咩事啊？一年哥咩事？ 我很多谢你啊！ 喂，一年哥咩事？大佬黄毓民都同我分咗家条， 未分系嘛？ 分咗啦！ 系、哎、你又一嚿云 咁，我知你啲瓜瓜 你 我啊！ 你借我而家饮咗两杯酒，以为讲一年啫，我 冇啊！佢一啖都未饮过，仲要。 我问你有冇鬼啫？泛民里边你觉得有冇鬼？ 即系有冇你啲朋友啊？有冇呢啲朋友可以搭 搭 我先？正宫咧， 系 就真系有鬼噶。喂，你有咩嚟可以无端端整个香港小姐落嚟咧？ 系 哇，嗰票拆得犀利。 哇，可能善仲加系鬼咯，会唔会啊？ 系咯， 你唔好话香港小姐啦，我觉得 你调翻转头讲都得噶。 哇，系一个高薪好多、啊。 哇，大佬佢走入中联办谈判，大佬屌你真系啊！佢同阿爷真系密会啊，大佬 唔系佢啊嘛？ 我问啊。 我唔知佢有冇啊！ 即系民主党有份啦、啊， 民主党有兄姐好开心，大佬，即系我哋都系入过一两次，佢 见到 出 个路啦，见到 上上到去同人哋 企街 开会，我哋都冇咁嘅资格啦，系嘛？啊，真系犀利！ 喂，我哋休息一阵， 好， 唉，钟树根嚟啫，我哋开心好多，好 一阵讲啲 personal 啲嘅问题， 第三节翻嚟再见。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是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点啊？ 中间。喂，你即系做咗立法会议员几耐啊？ 我做咗好短日子啫，我哋新兵系啊， 你对咪啦， 我哋新兵 推死我哋嘅 operator， 但你好够出位喎，真系。 唔系，我觉得你咧就取替咗少少咧阿陈克勤嘅角色啊，因为我今日咧。佢哋幫我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咧，就維基百科全書咧中間有好多蝦碌嘢嘅。 係， 佢哋用咗缺失呢個字，我就覺得蝦碌。我逐樣問你玩下嚟，喂大佬， 嗰啲咁嘅陳年舊事，嗰啲皮毛之癢啊，走個放大鏡放。 喂大佬，你係唔係即係建制派嚟㗎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你係 People's Republic， 電腦打錯字 係咪㗎？ 已經認咗錯。 喂 ，China 同 Hong Kong 打錯字，你真 係你係港獨之父喎、啊！如果你咁樣睇嘅話， 我都費事回應你呢啲嘢啊！呢啲咁嘅手文之誤啊，我就覺得啦， 好搞笑 啊！ 你聽過？你听过大班讲过香港个香字正确未啊？ 香港， 香港 系咯，佢讲紧英文。 每个人都有啲向下音，有时做嘢、手埋之唔就冇嚟话歌天化入睇咸相咁衰啦，系咪啊？ 你唔好下下都揾阿人歌 嚟做 抽、這個、水啦。 喂，冇啊！你呢啲咁嘅小无小算嘅错误，同冇一啲咁大嘅错误，佢老掌嚟 啊！我最近今日俾人炸过一场。 喂，话俾你听，你对咪先。第一就系、是，即系如果我无论咧嗰日绝食咗十几日又好，几百个钟都好咧，都系会打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系 系啊， 或者系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Hong Kong， 咁咪证明你爱国爱港咯？ 点会错得噶？你呢、這个啊，当你哈碌啦！立法会你系写咗主， 嗱，嗰个咧，嗰个 系咪你自己亲自操刀？我想问你， 嗰个字咧 系。 就是、真系睇错，系我打错咗。但我 一你打错， 你打错。你嗰条友咧就企下低又系咁夹住我，我改都改唔切。 但系 咧， 喂 呢啲嘢 大可少喎，呢啲嘢 就唔关我事嘅、啊，因为佢嗰个咧剔你去， 啊、 去边度攞个 high power 拎啊去咗嗰度，系嘛？ 唔系，但系你系做你系学呢科嘅，你系 network 嘅 IT 嘅。 你要睇咗佢个 high power 去边度先知噶？你唔睇你点知啊哥？ 唔系，我想问你 冇点过啦、啊，老友。 第一样 嘢，你知唔知你个 high power 拎去咗边啦？因为改咗你都唔知啊。 我想问，究竟 Facebook 系咪你自己 manage 噶？ 吓， 而家唔使我。 之前系你啦，真系屌你真 系，咁咪错错人手唔够， 明白明白明白点 咧？ 唔系，但你有冇炒佢啊？即系佢咁样帮你出错法， 唔系啊？咁样搞系佢自己搞嘅、 啊，你自己搞 真 系。 系炒自己咯， 哦、即系你好亲力亲为。 特别公事方我讲过自己搞嘅， 嗰个咧我自己冇 check 嘅。 但系主法会系自己搞嘅，喂 ，high 分拎澳门地图系自己搞嘅，屌你真系。 澳门立法唔关我事。 咁样 澳门立法会，你睇下佢咧，呢个就系佢 Facebook 自己。佢系整咗落去嘅， 只不过有 人哋整咗先，所以以后立法会咧就飞咗去嗰度，跟住咧后期咧就有人改啦。 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喂，咁咧就第二单 嗰啲咁嘅嘢， 我逐单同你。 喂，下次你再讲，睬你噶， 仲有仲有，下次唔讲，我唔知道你有冇新嘢啫。啊，仲有 一次啫啊， 开会一嚿云，嗱呢个维基百科全书啊。 就话你咧就咧有条友啊系咁啊次次整落去嘅 ，delete 完佢又加落去。 哦，即系你有 edit 过嘅， 就 edit 佢咪 edit 佢咯，所以就系指啊。 哦， 唔系佢话你咧， 喂，佢如果咁样讲，你所有议员捉错晒佢写错字讲错嘢，喂，你第一次啊陈家乐啊整篇英文出嚟都唔知乜鬼啊，乱晒大龙啊，吓到佢即刻啊嗱嗱声讲搵 Google 翻。 唔系你有冇讲过先？即系话立法会嘅会议文件比区议会更差， 非常差。 系咁，跟住咧就系立法会嘅秘书处澄清咧，其实所有文件咧已经喺会议前咧准备妥当。 你知唔知啊？ 咁啊，钟树根就俾黄毓民，即系黄老邪，我呢个台叫就批评咧，就唔好一嚿云啦，去开会啦咁样。 這個、呢个咧，佢讲乜嘢咧？我佢嘅梗系讲嘢流噶啦。喂，你系真系坚嘅，你立法会嗰啲文件你做个区员都知啊，啲嘢清清晰晰。立法会咧就话：，哎，我写封信嚟。中间夹九万几行字，夹不过我想动议咁就当动议啦。喂，你可唔可以咁紧要嘅嘢 highlight 出嚟咧？全部一页咧，你区议会都唔会咁做啦。 但系大班 我 提醒咗你， 写明动议。 啊、 喂，我做市政局嗰时候都冇咁差啦，系嘛？啲、啊、文件清清晰晰， 系嘛？ 同埋你，同埋第三样，唉、哎，算啦，当你呢个过关啦，唉、哎，总之立法会啲文件都系即系沟流流啦，你嘅意思就系、是、吓、 啊。哦，秘书处 咁啊，你串王维基啊？即系建制派系唔撑王维基啦，系咪？就你话屌你身家得十几十亿收皮啦，串嘴，串嘴你。 嗱，我讲俾你听，這個、呢个咧，黄毓民屈我嘅， 又黄毓民。我冇话黄毓民啊，大佬屌。 我会讲个情况俾你听啦。 系 当时咧，我就话呢个香港电台，你有冇搞错啊？六十亿搞三个 channel， 系、 人哋王维基。 22亿啦，搞30个 channel。 嗯，哦， 喂，你点解要咁多钱啊？嗯、如果30亿先至搞到3个 channel， 唔怪得王维基收皮啦。 哦，嗱、哦，即系其实 即系你撑王维基嘅。 阿、啊、蒋丽云议员咧就话你系撑王维基嘅，即系你成日拍台又喺度，即系喺度话就系话，点解唔拍唔发牌俾阿王维基啊？佢亦都有一次讲嘅就话，我觉得咧，其实佢系企喺王维基嗰边嘅。觉得佢其实都系讲反话啫，算跟佢个人可以咁讲，其实系比较一个粗心大叶嘅人，亦比较真性情、好直率嘅汉子啊！我谂王维基先生都明白，佢呢句说话都唔系指佢嘅啫。佢话你系真汉子、 啊，我冇听佢讲噶，好多谢，好多谢你嘅演绎啊！我第日翻去问下佢系咪咁讲先啊？ 但系几冧你话袁秋都 咁清楚， 好多啦嘛！ 佢话你系 好冧你啊，冧你啊 ，OK， 好冧你啊， 冧我冧我咩啊？我都唔识袁秋大佬。喂，最后啦，第三单哈禄事件就喺 Now 嘅大明大放，俾阿飞哥做呢一个嘅访问嘅时候爆一句粗口，就是、肯。谂定有， 不如我哋听下先啦。 好， 系咁，你认为梁振英啊，佢管治好有效啊？即系同阿林郑讲得唔同嘅、 哦，有唔同就唔出奇。那个问题都我头先讲咧，你睇下你从边个角度去睇，你话完全话冇问题又唔系嘅，肯定系有问题嘅。呢、這个世界冇错，我话肯定 对麦 对麦对麦， 肯定 有乜可能佢肯定噶？ 系咯，我哋大家都系咁样听。嗱、啊，快B又聽係咁樣諗法， 係咩？快B話你講粗口喎， 冇快B冇講，冇講快B，快B係冇講話我講粗口，佢對電台都冇講。 你咁驚，你咁驚話人哋講粗口做咩啫？且我同你飲酒嘅時候，你成日都喺我面前炒蝦炒蟹嘅大佬。 我而家仲未同你飲緊酒都冇講，講成晚都 講喎，而家 嚟 啫嘛， 成晚都你講喎。 好嗱，你我 嗱嗰度咧， 你覺得頭先嗰句唔係粗口嚟嘅？ 我話肯定有咩粗口啫？ 肯肯定 係你哋寫文連啲友聽到之後咧走。去投诉捞，系咩脚软？ 边个写文面啊？ 因为一做完电台， 长毛 佢自己都话啊，今日好，但系佢惊住阿凡边讲粗口，佢大家都冇讲粗口， 钟树根讲咗。 佢冇讲过呢句，今日我冇讲过，系啊， 我唔信。 阿快 B 都系咁 讲。喂，我叫 阿飞问阿快 B， 问阿问埋阿阿边个都冇讲。 唔系问其他人系冇意思噶嘛？我再 喂当事人啊，冇意思。 我先听多次先， 请多次啦，系、哎、费同你拗，快啲，诶 ，operator 再嚟，你自己听多次，大声啲，我哋讲。 郑秀文有啲 修饰咗， 有唔同就唔出奇。那个问题都我头先讲咧，你睇下你从边个角度去睇，你话完全话冇问题又唔系嘅。肯定系有问题。 哇，摆明系有个 A 字喺度啦 ，H 字，你系 H 字啊？ 唉，当你 系、哎、你真系指鹿为马啫、哎， 你真系指鹿为马死仔。 睇下我点解即系选唔到咧？我点解做唔到建制派咧？即系如果我系中间咧？咪认捻咗佢， 咪咯， 肯定有问题，唔系中文系 喂，如果我有讲，我肯定用， 唔系中文只系话肯定有问题或者肯定冇问题，点会肯定有冇问题嘅啫？ 留一留， 肯定咯， 留一留口点啫？ 喂，大 咁强语气啊？咩事啊？ 我到而家 罗浪费啦，我仲话佢罗浪费添啊！ 粗口都系加强语气嘅啫，其实 你中意讲粗口，我唔中意， 我唔觉得系咯。 Oh really？ 真系有咁嘅事啊！ 你喂，即系你喂，所以咧，我话你真系犀利。 政治嘅嘢咧，即系我都学咗啦，系要小心啲。啲人咧屈得你就屈噶啦，所以你自己唔小心系抵死嘅。 吓，哦， 吓，喂。仲有一段嘢咧，你系最近哈碌嘅，你有冇谂？ 系 边段啊？ 英文啊，佢话你英文渣 啊。唔系，其实我又唔信啊，中间啲英文 我又讲咗句渣嘅英文啊。 唔系，佢就话你嘅背景好犀利噶嘛，你就系PhD candidate 嘛，就 系咯，伦敦 不如我哋播播先 University 啊。 吓， my opinion is that，because now。 你要个情景， 我都唔知道你点样抽两句说话出嚟，咁就系咁啊！我就 未入。 three 跟晒英文，送埋歪理咁过瘾。 I think we ask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no limitation or 要 Richard 好 Richard 喎，受過高等教育頂啦。 即唔系钟树根太平新史杰英国某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候选人，澳门主法会议员，香港人民共和国。 好啦，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喂，钟树根，大镬啊！你俾人即系串你英文，你系咩大学啊？你话佢系 哦 ，London South Bank University 嘅 PhD candidate。咁另外咧就系呢个 Glasgow 啊 Caledonian University 嘅啊呢个 Master of Science 系啊 Master degree 系。 系啦，即 系咪真系咁渣啊？你英文大佬， 喂，即问你一句英文，诶多两诶，有咩问题？ 系 英文而家唔系出作文比赛啊， 吓唔系作文绘画啫，而家 沟通到咪得咯？ 明白，明白， 系嘛？ 啊， 你普通话得唔得噶？ 我唔得噶， 哇， 日都唔得噶。 我哋香港人仲讲自细就冇普通话教育， 嘢你点跟共产党搵食啊？大佬，英文又唔跟英国 搵食， 你点样？你点样爱国啊？你咁样搞法？ 喂，你普通话就唔爱国噶啦。喂，但系你普通话都好普通嘅啫。 喂，但系你嗰个 background 咧，头先即系有 master 有 PhD candidate， 全部都系外国大学噶嘛？英文都 OK 噶嘛？即系偶然嗰日失准啫，系咪？ 咁话你一样嘢，突然间抽你一样嘢，多两嘢有咩问题？中文都系啦，有何况英文咧？ 唔系，头先你好流畅啊，大佬，你博我嘅时候，你完全冇准备，你唔知我问乜今日。玩乜？ 我哋去， 唉，阿钟根俾个机会你评反下啦。 点样俾机会评反啊？ 读一段英文啦，试下。 好， 睬你都嘥气。 扯点解唔读啫？就好浅嘅咋啲英文。 系啊， 你望望望望望望，好浅嘅咋。 求其一段，求其读一段， 求其读一段。嗱，你唔肯读，我读先。好浅嘅咋英文。 一人一句， 一人一句，嚟，一齐。The email command popped up on the screen. Tell us, set the boss.What the future is likely to hold for Hong Kong in 2047 and make it forward looking, will you? We don't want just a recap of past events. 嗱， 我读一段啦， 你咪读埋落去咯。 我听你读啊， 我唔中意读啊， 我听你，我就听你点样读啊。 嗱， 呢次访问唔系访问啦，咁读 俾个机会你平反啊嘛， 系咯， 你有咁多外国嘅 平反咗，你冇机会再唱我啦，等你继续唱。 哇，你 即系你 避战，我哋不如 你就系避战，大佬 避战咪避战咯，我冇 即系投降， 投降啊，投降啦， 投降输一步啊！你真系真系，真系，唉，真系，你唔知呢啲英文啊，大佬啊 ，JSE 嘅英文嚟嘅咋 ？DSE 啊 ，DSE 嘅英文咋？大佬有几难啊？同关人都读到， 我唔系唔识读，我唔想读俾你听。 点解啫？ 点解？唔系我把声咁靓吓？ 我把声唔靓啊？ 唔系，我觉得你把声好靓，英文 OK 喎。 喂，大佬，你成个啊边个啊？阿猫王啊，皮乃士尼嗰啲音 质系啊，咁磁性 咁即系点啊？ 磁性咯， 系咯， 系 咁啊，磁性 型咯， 讲中文都咁磁性噶啦。 喂，大佬啊，呢啲咩话 ？DSE 啊 ，DSE 英文， 即系我哋咧 教英文，系啦 ，Form Six 嗰啲啫嘛。 系咯，我冇准备噶，你读一段啦，我读啦，啊大佬， 啊，英文堂唔得， 啱，唔系啊，咁读嚟都有意义嘅，咁佢喺度讲翻而家呢个 DSE 水平系点样嘛？喂，大家喺度幻想下2047年香港系点样 ？DSE 就呢嘢， 系， 哦， 好难吸引你咯， 系，喂，咁其实咧，阿钟根你都睇过，即系其实今年咧 DSE 咧，哇，其实都几大 controversy 喎，系嘛？即系嗱，有一个咧，即系其实我留意到咧个试题咧，就系讲呢个选举游，唔系即系呢个游行啊嘛，系嘛？哇！嗰啲咩遮住呢个梁振英嗰张相啊，嗰啲 都 吓又差咗佢啦。咪但系咧，即系同时间有啲即系撑港嗰啲，咪即系撑阿梁振英嗰啲又游行喎，系嘛？ 喂，差咗佢啊又。 喂，嗰啲似乎又冇乜喎，係咪 傻啫嘛 ？pick 嗰啲嘢，你唔用嗰幅相咪得咯？ 係嘛？ 幅相唔用得啫， 係嘛？ 你唔中意見到梁振英咪揾幅冇？ 唔係，我亦都留意過你一講一樣嘢，就係話咧，即係其實嗱，你唔係，即係其實你老婆係教書啊嘛，係咪？喂，而家搞呢、這個即係通識教育係嘛？喂，即係其實已經令到好多人咧，即係唔讀呢個歷史科啦，係咪？喂，搞你老婆冇得撈喎！喂，係咪真係咁樣噶？ 佢系谂住教中文咯，冇教东史咯。 系咩？但唔系，但系你嗰阵时佢话冇人选修总，唔系中文科系必修噶嘛？点会冇得捞啫？ 即系冇人教，系咪有得捞？ 系咯， 佢其实系退休啫。 我切，你又话你自己，你话做政治嗰啲唔系 咧？佢原本 吹大呢条粉肠， 最初咧就系教中史嘅， 系 后嚟真系冇中史教，系教中文咯。 哦，唔系你话你自己做？ 你老婆边度教啊？ 岭南， 岭南中学。 我 唔系左派校， 我都不嬲都唔系左派校噶啦，我全家都唔系左派校噶啦。 喂，好啦，翻翻讲下啲个人嘢，其实我都唔系好知啊，即系同你食过一两次饭啫吓。其实你系咪即系左派出身噶？你 唔系啊， 左派家庭出身， 唔系啊，我读圣士神玩堂咧。 圣约翰班堂，即系咩圣 Stephen Church School 咁样吓。小学咧， 小学咧又东莞同乡会嘅学校，我哋系挂住英女王幅相嘅，嗰阵时间各个课室。 O K， 无端跟到共产党揾食。 我冇跟佢揾食啊！不過我哋向往共產主義啊嘛，你話係年青人咧， 你有冇覺得失望？ 六七歲， 你有冇失望？ 當時一定唔會失望噶。 而家屌，我而家問你， 因為點解咧？個問題咧，就係話以前咧諗嘅嘢咧就太過單純，即係好似而家班僆仔咁諗，即係向往咧話烏托邦啊嘛。但係原來即係實際嚟講咧，好多嘢咧。就唔系咁理想嘅，系嘛，系、做唔到嘅有啲嘢， 系、 因为始终都系要管人啊嘛。 边个教你嘅咧呢套嘢？我想知道 咩嘢啊？自己睇 即系自己睇书，学校冇教， 学校会唔会教圣经嘅大佬？ 哦，圣城玩藏我知啦、基督教 就 who up in heaven， 但系中间你自己系咪基督徒先？ 曾经想做啦， 你念天主经，阿花都 who up in heaven， 我哋叫我哋唔系个天主经，我哋主祷文 系主祷文，基督教。 哦，咁啊，但系其实嗱，你自己本身就话，即系呢个即系基督教，你自己本身已经冇信啦。喂，但系你又信唔信中国梦咧？即系而家即系呢个习近平鼓吹嘅中国梦，你又点睇咧？ 梦咧，睇你点解咧？一个理想咯，中国嘅理想。 你嘅中国梦系点先？ 咁大家都希望即系中国强大嘅，中国咧越嚟越好嘅，法制嚟越嚟完善，越嚟越民主，人民生活系越嚟越安稳嘅。呢啲都系大家个理想啊嘛，系嘛？ 系。 咁有咩问题咧？ 冇问题啊！ 唔系，我哋谂下 啫。但系即系你带我十年到，即系你六七暴动嗰年期间， 我嗰阵时小学， 小学 OK， 咁但系无端端点会真跟咗左派阵营？呢个你可唔可以 都 话 俾你听？逢系十五六岁， 系 一定系好追求一啲好公义啊、好平等呢啲乌托邦嘅世界，系嘛？ 系 同埋嗰阵时有反叛嘅思想， 系 即系我哋反建制嚟嘅。 系 当时 你系即系你做 过 讲嘢， 即系做过学文思潮嗰啲僆仔咁样， 差唔多 系 都系反建制。因为点解咧？当时你港英政府乜都话依样个唔得，嗰样唔得，中国又点衰，共产党又魔鬼。我哋你话越为魔鬼乜，我哋越去探讨下佢系咪魔鬼。 系 咁啊！ 你家族有冇影响啊？ 冇。 你阿爸阿妈系咪染红嗰啲友嚟噶？ 冇。 唔系嘅。 冇。虽然都系基层出身，但就冇。 但系即系你从即系近呢几十年啦，即系。烏托邦還烏托邦啦，即係你由即係呢一個打到成邦開始，其實你已經知道其實中國好多問題噶嘛，係咪？即係當年好多大話噶嘛，即係三反五反啊、饑荒啊、大躍進啊。 我又覺得 呢 個大話，即係你話得佢做得過激咧，佢逢喺啲嘢都有個歷史原因嘅。因為雖然你由毛澤東個時代都話係。行共產主義，但系咧，你始終有好多封建嘅思想烙印喺度， 呃人嘅啫，其實係 唔係呃人？你冇辦法，俾你去翻個年代咧，時光倒流一樣係重複咁嘅嘢。 嗯， 因為你嗰、那個 你有冇反省先？我想問， 咁我咪話俾你聽咯。嗱，你重複去曬嗰度咧，一樣會重複係依樣嘢。 其實好多好多你哋呢一個陣營嘅人咧，都有好多反思噶嘛。 會 係咪？即係例如話， 所以最 當日我好支持老毛嘅。 嗯。 突然之間打到四人幫，喂，其實係理想幻滅噶嘛？ 喂，你真 係 好 話俾你聽，喂，原來嗰陣時候講嗰啲，你支持林彪又係錯嘅，你先本來支持林彪，屌一個屈美十就唔支持，一個話呢個鄧小平係契弟咁，跟住又話佢而家又係當翻權，喂，其實你哋又會即係會 rethink 呢個。 喂，我諗講下你都幾咧，就你細我十年，你都好了解一段時間。其實咧個問題咧，個問題咧打到四人幫咧，對左派陣營嘅衝擊。 系 大过六四 N 倍， 系啊 N 倍， 嗯， 因为大六四出现呢啲咁嘅情况咧，第一佢真系搞而家仲系好多嘢啦，系咪真系几 有个新希望啊嘛？打到四人帮， 但系打到四人，唔系你六四咧，只系不过咧就会觉得系话，喂呢个冲突嘅手法唔好啫， 系， 嗯， 系对你左派个对嗰个思想个冲击唔大嘅， 嗯嗱， 只不过 有个分别， 唔系好大嘅。但系打到四人帮就好似佢咁讲，喂，你以前预认为真理嘅嘢，而家变咗系歪理， 系咯， 系， 咁边啲系真理？ 系啊， 所以嗰段时间咧，所有成个左派阵营就出现好 崩溃咧，直情 崩溃迷茫，一个精神支柱错咗。 喂，李仪都系咁样，因为咁嘅原因先至走咗去。 而家就算泛民，好多人都系由嗰段时间。 边几个啊？喂，大佬， 喂，司徒华都系， 司徒老狗系，司徒老狗， 冇咁噶，尊称下人啫。 唔系我呢个台中意听司徒老狗嘅，我所以咁讲嘅。 系 吓，司徒华咗咧。 你就算係即係以前即係 劉乃強嗰陣獨水派， 劉乃強咧就繼續啦，繼續行獨派啦。咁你啊楊森啊嗰啲都係由嗰度轉出嚟啫嘛，即係包括人都係由嗰度轉出嚟嘅啫。 邊個人啊？李卓仁定何俊仁先？ 何俊仁。 何俊仁唔 係，李卓仁就唔係，李卓仁就不嬲咧，佢就係 公運噶嘛， 佢跟呢個 鳩。救边个咧？你又有冇讲错先？冇讲，肯定有冇讲？ 肯定冇。 继续， 跟呢个公运出嚟。 何俊仁唔系，何俊仁社会派噶嘛？ 何俊仁啊，佢系嗰个天主教嗰个。 唔系，佢系CIC 基督教工业委员会， 基督教工业行动委员会。 系民主派都好多人系咁，唔系相对 好多噶。 民主派好多系社会派。 你谂下嗰班友全部以前都系咧基本法草位噶嘛？ 嗯， 佢用先人过我好多啦。 基本法草 位早就跟共产党啦，班友， 梗唔系啦， 唔对路啫嘛。 基本法草位得两兜啫嘛，一个就司徒老狗，一个就系李柱明。李柱明肯定唔系啦。 除咗草位，仲有其他噶嘛？ 支委嗰啲啊， 支委好多噶，排队都未轮到我啊！我哋嗰阵时做 land 啫嘛。 咁你咪所以你咪醒咯，你跟即系民建联条队， 我话醒唔醒噶？我哋啲出身行咪系咁噶啦， 系嘛 啊？唔系噶，其实你就算而家咧，你就算好草根嗰啲左派嘅，喂，好似而家捞呢个区议会啊，都捞得好好、啊、喎，即系好似最近中西区咁样样，即系而家呢个即系搵嗰阵时咪系嘛，呢、這个有差佬搵差佬入嚟，即系捉咗呢个民主党嘅许志峰啦。喂，原来揭露有好多数，你哋自己代翻嘅，原来好多都系 代咩？ 系啊， 未代过、 啊，系嘛？ 梗系啦， 即系话原来又完全唔需要将嗰啲消息啊又公布出嚟。一啲即系呢个 transparency 都冇嘅， 但呢啲嘢点会系有闭门会议呢样嘢？ 喂，呢个你问中西区，我系东区嘅区议会，我哋东区区议会 一年成二千几万啊， 系嘛？至于你话而家出现点解咁嘅情况咧？而家翻转头啦，民主派又话要搞比例代表制选区议员啦，都傻傻地嘅嗰阵时又话比例代表就系魔鬼，系嘛？而家见到有数，佢话比例代表。都冇数噶，佢哋唔做地区嘢，咪一样输。 你觉得民主派冇做地区嘢，净系单单冇做 地区？以前民主党有嘅， 系啊， 民主党系其实有嘅，但系咧公民党嘥气， 系 嘛？你哋社民连少啲， 即系都有， 有嘅有啲有，但系人少少啊嘛，你哋 系资源唔够咧又， 啊唔系美国佬俾资源你咩？ 美国 头先讲嘅嘛， 美国佬俾台湾俾你算啫，华民主算嗰啲钱点可以使落去地区啊？屌你真系你都玩嘢咩？ 喂，仲有好多你唔讲嘅， 冇啊冇啊冇，真系冇。 你讲啊讲啦，我哋系你听嗰啲人都系你啲人啊嘛，爷唔会听你个台啊，你咪讲咗出嚟话系。 你又知阿爷唔会听我哋个台，唔会监听我哋讲嘅嘢咩？屌， 你个本知我哋听众 啦，边个监听你？因为你冇睇到你 买嗰个真真，即系收嗰啲捐款，你真系请嗰个人，一定要请嗰个人嘅，做嗰个 project， 先要做个 project。即系我唔可以 买，除咗嗰笔钱， 我唔可以真系买月饼噶嘛。 除咗笔钱，你仲有咩钱收过？你讲俾我听下。 海洋公园噶嘛，大佬系咪？ 你除咗笔钱仲冇啊？ 冇噶， 哇！眨眉露眼呢条友， 我真系冇啊！ 我真系信你先奇啊！ 咩？ 算啦，冇逼你啦，冇逼你，你唔讲唔算啦。 系咁多噶咋，大佬？ 即系 话 你俾得少吓，系咁多意思啫。算啦， 当然相对共产党嚟讲，冇你俾咁多啦，大佬。喂，其实阿爷系咪真系无限资源？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你访问嘅时候， 阿爷咯，我都冇同佢又冇俾过。 唔系，我知啊，阿爷咧，你曾经喺一次人网嗰度嘅访问里边咧，就话如果话咩？我哋嗰陣時寫文有句口號嘛，食窮民 係票頭寫文先， 係咁你就話，屌民建聯點食得窮啊？你係咪講呢句嘢？ 我講你投嗰個在議處， 係我知道， 我就話你咪食咯，咪叫食窮咧 嚇。 係 點解咁有錢啊？ 係 因為我哋人數多啊嘛， 係 人數 你幾多人啊？屌， 我淨係會員都二萬幾 嚇， 係嘛？每人俾一百蚊会费都二百几万啦， 你唔止二百几万， 有啲唔止俾一百蚊噶嘛？嗱，就嚟我哋又做筹款晚宴啦。咁有啲人佢系中意捐俾我哋，我哋都逼佢唔到噶嘛，唔可以。哎呀，唔使咁多啦，梗唔会噶啦，多多益善噶嘛。 吓，系。 咁人哋捐咗，咁有咩办法啫？ 背后阿爷有冇帮手？ 我要点知啊？你有冇帮手啊？你帮咗我手 嗱，你咧呢个笑样真系好衰啊！呢个样笑样。 大佬，你叫我捐啊，我都捐俾你啦， 系咪先？ 你捐几多 啊？阿牛又冇捐过俾佢啊！ 我唔知啊， 阿牛啊，走去 逃兵 补掉啊！ 跟捐款， 出去补掉啊！ 听日 call 你，听日 call 你。 阿牛出补掉啊！我都 唔使啦， 我 系民主书冇你份，你捐俾花生台啦，或者今日你个咁捧场。 系，我嚟做节目已经系捐一个捐献啦。 哇！你咁都算啊，大佬屌你真系啊！好啦，喂，咁啊，今晚嘅时间差唔多啦， 系啦， 好唔好玩？ 好玩， 系。 咁下次唔好问啲重复问题咯，问啲重复问题唔上嚟噶咯。 唔系，你都有花生派先得。 你大， 你大把花生派， 你 咁出位， 你大把虾碌，真系有排揾你啊！姐，喂，下次不如揾你社唔系社民联，你而家民建联其他啲成员得唔得噶？ 你揾到佢咪揾咯。我唔系做拉皮条嗰啲啊， 扯皮条啊，屌你真系唔觉得成日喺中文笑你中文大佬，扯皮条啊叫做。 我又 你帮手做下中间人啊嘛。 我唔系做 agent 嘅，我唔中意做呢啲嘢嘅。 又唔做 agent 啦， 帮手介绍下都得啩。 唉，咁睇下佢哋愿唔愿意嚟啦。 佢应该识陶家恒嘅系嘛？佢 你都识好多建制派噶。 佢识会个 level 啫嘛，嗰阵时候我即系大粒嗰啲 开会嘅， 系 咯，有啲 场区会 有啲都识嘅。 唔系叫你得闲嚟啊，花生台。我其实我中意曾玉成噶。 系嘛？ 周浩成应该可能即系请佢嚟做下访问啦。 你觉唔觉得佢而家即系 方唔方便先？佢做立法会主席， 你问佢方唔方便啦？不过佢真系唔会，佢成日都话诶，我哋啲嘢佢都唔出现嘅， 系嘛？ 佢话要保持中立。 哦， 你信唔信咧？ 佢咁啊，真系做得几足噶嘛？ 系嘛？吓，佢有冇机会选特首先？我想问。 喂，呢个 最后 final， 喂，机会个个都有，佢做唔做啫？ 屌，你讲完真系冇讲，大佬。 你问咗余都系冇问，点会冇机会啫？ 唔系，但我觉得佢似咯。 你话投余阿眉都有机会，佢入唔入到去嘅一件事啊嘛，系嘛？ 阿爷撑唔撑佢？你觉得？阿爷撑得 我成日都问我阿爷啲嘢，我又唔系阿爷，好似我就系代言人咁啊。 哇，你 close 啊，大佬， 有几 close 啊？ 姚哥， 好似你哋 close 啲啊？ 我哋点 close 啊？同阿爷大佬有咩 close 啊？大佬 点知啊？ 大佬我系反共斗士，唔系我净系睇到香港岛选举嘅结果已经知啦。翻翻去第一节。第一、第二次嘅問題就係、 是，咁啊，阿善雞都好多片， 但你揼得冚啊嘛， 揼得冚好彩啫。 喂，大佬贏你差唔多成個揼咁滯，我哋泛民嘅選票，你得120,000票就攞四席，得七席，你犀唔犀利啊？ 咁佢计数叻啫，佢读数学噶嘛， 唔系周成嘅问题，我觉得 冇事又话 阿爷嘅问题， 能量啊，够人逐 唔系你反对我呢个讲法先，阿爷好叻， 梗系 好 劲，反对你啦， 唔系我知点解反对我 嘅事，第一 阿爷叻唔叻先， 我哋自己分票分得好，民建联做得好。 真系你真系讲大话唔使眨眼， 傻啊！ 你系契弟 啊！眨你自己都要眨眼。 你真系讲大话唔使眨眼啫。 系我哋民建出得好。 你真系信一个两仔？ 屌 我话俾你听，共产党嘅干预啫， 系我哋技术性激动， 系嘛？ 技术性激动咁犀利。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钟树根议员， 食宵夜我哋， 拜拜。